各位主内弟兄姐妹们平安，感谢神，我们再一次聚集一起敬拜主。在我们当中也今天有好多从外坡甚至外国回来的弟兄姐妹们，感谢主，很高兴见到你们。我们也看到一些主日学生也在我们当中。我们今天崇拜过后，我们有爱宴，有简单的午餐。所以牧师已经说了，马太室那边我们给一些长者，所以弟兄姐妹们，我们是个大家庭，我们看比我们年纪大的或者走路比我们慢的，我们就让就给他们留位给他们那么有一般的少年人，一般的 BB， 我们叫少年人会服侍长者，那么他们会服侍为你们预备好。然后如果你走路不方便，也有一些少年人他们也会扶着你走，所以你不要赶不要赶少年人要爱长者，好像爱自己的奶奶自己的公公样子哈。那还有我们的爱宴，我们预备250份，所以肯定够的。我们今天大概是210左右哈，所以我们爱宴主里面一个团契，一个大家庭，我们感谢主。那么今天我要跟大家讲这个小组哈，我们来做个祷告。父神啊，赐福这段的时间，恩高主你自己仆人要先讲，你圣灵在我们当中运行，我们明白主你自己的心意，我们也心被恩感，我们愿意服侍你。求主带领，既然你在主你仆人心里面动了善功，也在众弟兄姐妹们心中工作，当我们教会开始小组工作，让这个小组成为祝福，成为众人的祝福。感谢赞美主，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牧师已经报告了几次，我们今年要开始小组工作。小组我们不陌生，因为35年前我们教会就开始小组了，不过那个时候不叫小组，那个时候叫赎会，那个时候叫赎会，所以那个时候的赎会就有小组的聚会，每一赎每一赎有这个聚会。但是35年后的今天，小组赎会就不再扮演小组的角色了，我们要另外我们开始这个叫做小组工作。所以今天就跟大家讲一讲，讲一些小组的概念。弟兄姐妹们，我们预备小组开始的时候，我们做小组组长，我们做小组副组长，或者我们做小组的组员，我们要让看到说人的生命得到这祝福，更多人认识主，教会被建立。不要忘记我们有 ABC 目标， A 就是 attendance， 我们的教会做礼拜人数是350人，我们大家努力。我已经讲了很多次，5月1号过后，我们看到马来西亚到处人山人海，既然呢我们教会我们也要人山人海。为什么到处人山人海，教会没有人山人海？我们大家同心一起做，关怀人，带领人。牧师每次看谁没来谁没来，我可以告诉那个人，哎，2个礼拜没看到你了，1个礼拜没看到你了。弟兄姐妹们，我们大家一起来建立我们的教会。好，讲到这个小组的时候，第一，我们说我们讲小组，圣经里面有没有讲到小组？有啊，摩西就是第一个开始小组工作的人他带领几百万以色列人出埃及，在旷野漂流，几百万人，他一个人怎么照顾得了，照顾得来？所以他就设立什么千夫长、百夫长、十夫长。而这些所谓千夫长、百夫长、十夫长、万夫长，都是什么？谁讲人协助？10个人一组，不是千夫长一个人照顾1000人，不是。而千夫长当中有100个10个人，万夫长中不是一个人照顾万人，照顾得来吗？万夫长呢，在他的书下有1000个 十人小组，这就是摩西所做的工作。我们看到这是圣经中最早的一个所谓 cell group。 第二，耶稣在世界上的时候有千人有万人跟他，可是耶稣选了十二个人，这十二个人日夜在耶稣身边接受耶稣的训练，耶稣升天了，这十二个人就做耶稣的工作，建立教会，这也是小组的模式啊。第三，保罗，我们都知道保罗他三次旅行布道，把福音从亚洲传到非洲传到欧洲，他一个人吗？如果我们读圣经，他有他的小组啊，路加、马可、提摩太、百基拉、亚基拉、提多跟着他。哎，这个又是小组这个工作啊。还有初期教会，我们刚才读了初期教会什么，因为这两位都走来外，要在腿走来外，他们在圣殿做礼拜，也在家里面做礼拜。圣殿好像我们今天这样两百多人呢，家呢不可能这么多人，所以家中的聚会就是什么，就是小组这个聚会呀。所以保罗说什么，问候在家中的教会安。弟兄姐妹们，我快快的讲这些，就是从圣经我们看到，圣经啊很早很早就一次又一次向我们显示了小组这一个概念的。那么你说我们教会要开始小组事工 cell group life group ministry， 好，那小组聚会小组这个事工它的目标是什么呢？弟兄姐妹们记得达牧师说，我们上一堂我们要开始小组，今天我们教会庆祝了一百周年纪念，讲华语啊，我们庆祝了一百周年纪念，我们现在是101岁，我们在101岁我们开始小组。这个小组不是哎呦有道理是挖毒，哎呦有道理是找来外、啊、我告诉你，如果你这么样我也这么样感到累，因为我们教会已经好多好多活动了，对不对？所以小组不是多了一个找来外，不是多了一个活动，因为小组有很清楚的目标，为什么我们要在一起。那目标是什么呢？第一，彼此建立。弟兄姐妹们，我们一天三餐，一个礼拜三七二十一餐，如果一天是五餐的话，五七三十五是35餐，如果是六餐的话，早餐、午餐、晚餐、上午茶、下午茶，还来一个什么 supper。那么六七，哎呀，怎么样？六七多少啊？好，你看这么多啊，我们健康成长。可是做礼拜，一个礼拜一次，够吗？一个礼拜一次不够啊，我们的属灵生命很难成长的。同样，对教会来讲，我们来一次做礼拜，这么多人，200多人，我们能够认识几个人呐、啊？做了30年礼拜都认识不完呢，因为我们的座位就好像看什么看电影呢，对不对？做礼拜完大家又走了，就看我认识只是认识这个后面啊，我他有老么的啊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我们认识不到。那么既然认识不到，我们每次讲十字架是爱，我们要彼此相爱，爱什么？我们要彼此相爱，像我爱你们一样，我们要彼此相爱。你的隔壁这个你都不认识的，你讲爱没？你唱的再大声都没有力的。所以我们要 edification， 我们要彼此建立。圣经里面说，相顾激发爱心，勉励心，相顾彼此顾念。那要认识开始啊，而小组不多人就认识开始了咯。所以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目标是什么？小组是一个装备侍奉啊。非洲，我们知道非洲人口很多的，世界上10个人中有一个是非洲人，但是 非洲虽然人口很多，他们的国力感是很弱。为什么很弱呢？因为他们的教育不普及，很多人是文盲。回到教会，你知道吗？今天很多信徒是什么？是圣经盲。圣经盲。所以当信徒们对圣经认识 不是很清楚的时候，不多的时候，那个教会的力量也是非常有限的啊。可是小组呢，我们几个人在一起，会让我们更加的认识圣经，会让我们更加明白基督徒人生意义，还有价值，还有教会全家的目的，教会的功能等等。所以一间教会理想的教会是什么？弟兄姐妹们明白圣经。但是这怎么做到呢？查经会。我还记得2020年我回来新年感恩崇拜后，有新年感恩崇拜那天820人嘛，好，有几个人来听到牧师又回来做牧师来，其中一个做老师的，他跟我讲一句话，他说：牧师啊，我到现在还没有忘记你当年查经班带领我们查考罗马书。哇，那是好多年前的事情。哎，查经班星期四晚上查经会的确能够帮助到一些人，但是还是会面对时间、交通各种问题呀。查经班不是每个人都适合啊，因为每个人时间、交通都有出现状况嘛。但是小组就不一样了，小组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是有小组组员们他们自己安排的，结果参加小组的人他们就可以参加在小组当中，他们更加认识圣经，认识基督信仰啊。第三，灵人归主。教会不一定做礼拜能够灵人归主，因为有一些聚会是很神是很严肃的，比如说受难周，哎，那个聚会很严肃，你刚好带一个新人过来，那个新人很不习惯的，哇呀，在那闹大野花生根啊，对不对？所以不习惯。但是小组呢，适合每一个新的人，你可以带那个新的人来，然后小组那种特色让那个新的人不会觉得不舒服不自在，一次又一次他就会认识基督信仰，甚至成为基督徒。我讲一个人物很出名的，龙飘飘，对不对？人家说有华人的地方或者每一个华人都听过他唱的歌，因为他的声音 很厚啊，龙飘飘，每条大街小，他唱的歌好像男生样子哈，那么他声音很厚。我在芙蓉做牧师的时候，他两次我邀请他两次来芙蓉堂开这个诗歌布道会。不过现在你不要叫他龙飘飘，他龙飘飘后面还有什么？还有牧师嘞，他现在是牧师了，谁会想得到？哎，他出版的专辑 CD 90多面，但是现在他做牧师了。那我要讲的是什么？龙飘飘是怎么信主的？他在芙蓉堂就讲他的见证嘛，他不是去做礼拜信主的，他住的那个地方有小组，那小组的组员就邀请他去参加，那方便吗？就在他住的地方哦，所以就邀请他去参加。好了，他有时间了，他就参加这个小组，不多人，很自在，很自由，听人家讲，听人家唱歌，一次又一次，一次又一次。有一天他洗礼了，在哪里洗礼呢？就在小组里面洗礼啊。所以小组组长很重要，当然我们卫理公会的体系小组组长不能够洗礼，但是我告诉大家，在小组的观念里面，小组组长就是小牧师啊，小组组长就是小牧师，你们分担牧师的牧养，让小组组长他们在属灵生命上长进。所以小组是个带领新人的地方啊，龙飘飘就会信主嘞，是在小组里面信主。弟兄姐妹们，还有谁我们不能够带他信主？所以我们要开始这个小组工作。第四，小组还做什么工作呢？我们的目标栽培领袖。耶稣说，庄稼多，工人少， 这句话讲了一千多年了。我们靠着谁工人怎么长生？靠着神学院吗？非常的有限。小组，小组能够让更多的领袖出现，因为小组有组长，有副组长，有组员，然后小组要升小组的。如果小组在一段的时间不能够产生小组的话，那个小组要打散它。所以当小组分小组的时候，哎，有一些组员就成为副组长，有一些组员就成为组长，或者分出小组的时候呢，升出小组的时候，那个副组长就成为组长了。所以这是一个什么栽培领袖的地方。而做领袖做组长的本身，他因为不断的侍奉，结果呢他也得到更多的恩典，他的恩赐也更能够祝福人呢。所以弟兄姐妹们，小组工作有四个目标。小组不是单单一个活动一个聚会罢了，可以这么说，小组另外一个 slide， 人人有机会做组长，人人有机会参与关怀探访分享等等，这就是小组。我们一个崇拜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参与，但是小组参加小组，每一些人都极为服侍，都极为关心，都极为做奉献，感谢赞美主。所以记得我们上周开始小组了，一年到什么活动，一年到什么做礼拜，而是我们有四个目标，我们有这个四个目标。弟兄姐妹们，祷告预备参与这个小组的工作。第三，你说小组小组小组的聚会做什么呢？下规则背，下行迹背，哎，那一些啊，不过要记得小组有四个 W， 我们上一天的小组聚会有四个 W， 第一个 W 是什么 ？Welcome， 欢迎。每次小组聚会，我们有一个破冰行动或者打开话题，很简单啊，大家捧场分享一下，你最喜欢吃什么水果？哎，可以啊，或者我们来个简单的游戏，耶稣说，或者剪刀石头布，啊，一个小组几分钟的时间，这个叫什么破冰行动，打开话题，要不然大家在一起的时候比较僵嘛，啊，有新人的僵，但是一个话题，这是第一个 W， 叫做 Welcome。 第二个 W 是什么呢？赞美敬拜 Worship。而这个赞美敬拜呢，是在唱歌当中我们领受教导，诗歌本身就是一个讲章，知道吗？然后我们唱这个诗歌的时候，我常常讲诗歌是我们的生命之歌，我们要从诗歌当中领会明白上帝的恩典啊。我讲这首诗歌，我们今天晚上如果有参加这个全友音会母的追思礼拜，我们要献唱这首诗歌。过去我们有追思礼拜，我们都唱这首诗歌，什么歌呢？一生最美的祝福。哎，另外一个 slide 啊，在无数的黑夜里，我用星星画出你，你的恩典如晨星，让我真实地见到你。在我的歌声里，我用音符赞美你，你的美好是我一生歌颂的。这一生最美的祝福，就是能认识主耶稣。这一生最美的祝福，就是能信靠主耶稣，走在高山深谷，他会帮我同行。我知道这是最美的祝福。哎，好多人会唱啊，可是你知道这首歌讲什么吗？回去第一面，这首歌第一面，在无数的黑夜里， 我用星星话就能那板板上啊某一口名就很我天天我还讲了啊，是不是这么讲啊？啊，不去睡觉，半夜三更在画星星咩？你看，他是表达这个星星是什么星星啊？晨星 ，Morning Star。你们知道晨星是什么时候出现吗？科学家告诉我们，在黑夜最深，晨星就出现了。意思说，在最黑暗的时候，晨星就出现了。所以圣经里面有一个人。有一个人物，他的名字就是晨星。那个人是谁 ？Esther。所以我们当中有没有人名叫 Esther 的？有啊，啊 ，Esther 的名字就是 Morning Star。啊，如果你们熟悉圣经《以斯帖》这本书记载什么？以色列人要面对灭族啊！以色列人差不多光州都死光啊！但是选来预备选的呢，女爱名 Esther。当以色列人就在乌暗的地方 ，Esther 就好像晨星出现，让以色列人得到拯救。所以这个诗歌不是告诉我们说，在黑夜的时候，我们在那边画图画、画星星。黑夜代表在苦难，黑夜代表挫折，代表失意，代表我们在水深火热当中的时候，我告诉你，神的恩典呢？神的恩典会出现的，你记得祷告吗？信靠我们的神，你就经历到上帝的恩典，好像晨星出现。结果真实的见到你，就是更加认识主。如果今天我们只是知识，没有经历的话，我们怎么会真的见到上帝呢？约伯还没有生病之前，他很认识上帝吗？他生病之后，他讲了一句话：我从前风闻有你，现在亲眼看见你，就是这个意思啊！亲眼，我亲身经历神，你的爱，你的恩典，这就是一个诗歌的灵会了，明白吗？所以不是在那边嘴唇唱啊。好，再来，在我的歌声里，我用音符赞美，怎么用音符赞美？什么叫音符赞美？唱哆来咪发嗦拉提哆，哆提拉嗦发咪来哆，就是赞美上帝吗？那是什么意思啊？我问你们，全世界有多少首歌？你们能够告诉我？没有人能够给出那个答案了。几亿吧，几百亿吧。可是几百亿的歌从什么开始的？哆来咪发嗦拉提，七个音符谱成了全世界说不进无数的歌，马来人歌、印度人歌、华人歌、卡达山歌、欧朗阿斯利歌，都是哆来咪发嗦拉提七个音符出来。所以这个诗歌说什么？我用音符赞美你，就是什么？神的恩典、神的爱，是我诉说不尽、赞美不尽的，一生都在歌颂的。这样明白了没有 ？OK， 明白。好，再来，更美啊！还再来，啊，好。所以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认识耶稣，认识了还不够，给他宣信耶稣，给他考耶稣，再来来，走过高山深谷，高山顺利成功得意喜乐开心健康的时候，深谷失意挫折软弱难过打击，但是你看什么？我们的上帝是与我们同行的，他与我谈，他帮我走，生命在路通过。He walks with me and talks with me along life's narrow way。你看到了没有？这是我们的神啊，我们的上帝，我们的主啊。所以听牧师一解释，你就知道这首诗歌美不美啊，美不美？来，一二三，哈哈，这么小声音啊。来，再来一次，一二三，美。美不是因为好听，美是因为这首歌艰难的选来给爱，艰难选来给恩典表达出去。所以就是因为这样，每一次退休来往，我给大家全结束过就会才能够认识耶稣，相信耶稣是一生 No.1 的祝福。感谢赞美主。所以 小组第二个 W， 我们要赞敬拜赞美。第三 W， 上帝，哎呀，少了一个字，上帝的话，那就是解释圣经，然后也分享经文，我们经历到那个恩典。单单有圣经知识不够，我们还要那个经历。我举个例子，耶稣说，耶稣讲，天上地下所有的捆绑都释放完了。耶稣不由讲，一切的天上的、地上的、在地下的，都因为耶稣的命轮中就鼓了来。耶稣，你是主。这一律讲成了，让这圣经才能讲，那让耶稣得多大的？我们的耶稣最有权柄的，我们那些最有能力的，我们今天相信耶稣，我们还有什么害怕？可是不是每个人都这么样，有的人早就来外国的，最不怕会不怕牧师啊，好像我们从哪来的、啊、牧师啊，我现在好下的心了，没好的人了，现在有点拉杂了。哎呀，你虽然知道耶稣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给我了，虽然说天上地上地底下都要拜耶稣，耶稣是主，可是你只知道你没有这个经历感。所以我们懂得圣经，我们还要经历，经历圣经里面所讲的耶稣是主，耶稣能力光膀，以后为平安，从人因为平安。我讲一个例子，有一次小组在讨论讲到魔鬼撒旦，讲到魔鬼撒旦的工作，我给大家一个题目去讨论。那讨论是什么？哎，另外一个 slide， 你如何操练，或者你曾经经历主耶稣名字的能力或者权柄？我给大家去讨论，你本身有经历过吗？或者你如何操练经历耶稣的名有能力的有捆绑的？哎，去哪讨论？哎，有一个就来分享，给我难忘啊！你知道他的分享是什么？好像我没有讲出来。他分享还没有做礼拜前，我常常做噩梦。做礼拜后，信主后，我一祷告，噩梦就不见了。我没信做一些，我今天要做哀门，我全信做了，我学习了。哀门、噩梦就没了。哇，你看，这个就是经历什么？经历到耶稣的权柄、耶稣的能力噶。所以这个经历我这样弄弄过来回就有了，明白？我这样孔明也来讲做梦哦，啊怕！我阿妈讲，你孔明爱做噩梦，记到了？我只记得我很小的时候，我每次睡觉一定祷告，主耶稣啊，我要睡觉了，不要给我做梦看见老虎、老鹰、鳄鱼。那个小孩子，现在小孩子整天看见这些，我们那个时候哪有看见？你坏蛋一点，大人就讲什么？你坏蛋，等下老鹰抓你哦！哎呦，我们怕得不得了啊！老鹰抓，老鹰抓小鸡也会抓我小孩子哦。那现在你这一招用不来，因为现在大家都知道老鹰是怎么回事。鳄鱼，鳄鱼会吃人的，知道吗？啊、哦，等下鳄鱼来吃你啊！我们怕得不得了。妈妈，你怎么呢？肯定买洋芋，肯定捞干搞不哪里用。你也看得住，因为专门下飞机嘛，啊，祷告。所以我做了牧师啊，我还记得很多年前，我来上恩大义啊，送养，应该你远离一人样，那我来回你赶快记到，一个我家送啊，一惊啊，妈妈口面一惊一天嘛，牧师你会记到，哦，我为他祷告，我也对那个小女孩说，你自己要祷告，哎，你们的孩子有没有做父母的、做公公婆婆的，有没有跟你们孩子这么讲？要这么讲，跟你的孙要这么讲。让他从自己祷告当中经历耶稣的能力、耶稣的权柄，他一生不能够忘记啊。所以弟兄姐妹们，小组第三个 W word， 认识神的话，也分享在神的话里面的那个经历。好，今天我们现代人，我们吃啊、喝啊、泄啊、恐啊、恶脑都厉害，不过呢，某的蒙在呢忧郁症、精神病，你知道吗？今天这个世界最进步、最发达、最富有的国家是哪一个国家？美国。 但是全世界最多人晚上睡觉要吃安眠药才能够睡觉的国家也是美国，最富有、最发达、最先进，但是也是最多人晚上不能够睡觉。为什么？为什么呢？到底缺乏什么？圣经先知讲了一句话：日子将到，饥荒将到，降在地上。人不都归因因为毛病，人取卡因为毛聚，哪一些呢？莫天选来给我，弟兄姐妹，给咱的精神能有帮。因为冇哪里，因为冇一点心，因为冇记错，因为啥呢？冇有选来给我，因为冇施工呀，选地工。所以小组，我们认识圣经，我们经历圣经，让我们更加认识上帝，我们生命成长。小组就是我们这么学习这个地方啊。好，第四 W， 第四个 W 是 work， 那这个祷告是一个分享，是一个行动。我就长一段祈祷，我就旧牧师祈祷，我就弟兄姐妹祈祷，我就继续祈祷，我就宣跟着祈祷，哎，意向分享，大家不会脱节。这就是小组这个工作。最后我要说的是什么？我们要开始小组了。我们的小组给他起一个名字，叫做生命小组 Life Group。 而这个生命小组，好，我们的宣言是什么呢？我们这个生命小组，我们看重生命的成长，我们要认识圣经的话，我们强调说什么话？记得那就给呀，小组公文话呢，给你改变做贡献了，给你什么 说长说短啊，我们要讲感恩造就祝福给我，讲感恩的话，讲祝福人的话，讲造就人的话。最后我们叫生命小组，预备心弟兄姐妹们做组长做组员。为什么？因为生命小组使生命更好。 Life is good in our life group。好，我们来唱诗歌。我的神，我要敬拜你。下个礼拜还会跟大家讲小组。我的神，我要敬拜你。那人教会开始小组工作的，那大家预备参加。那人所以紧张我了，可以吗？